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28集，秦小姐教的毫无进展。来围观的都是有实力的人，杰瑞有没有用全力，谁都能看出来。尤其程木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身形灵活，出手狠厉，几乎看不清他出拳的速度。 我靠，打赢了！ 好半晌后，才有一人几乎神游一般的开口，声音喃喃的。因为这道声音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程木。他脸上并没有得意，也没有高兴，似乎并不觉得自己赢了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看了裁判一眼，瓮声瓮气地问道： 我赢了吗？ 程木确实没有很得意，因为他还是打不过秦冉。最近这些天越是训练，他越是感觉到秦冉的高深莫测。他赢杰瑞很轻松，但是面对认真起来的秦冉，依旧是挨揍的状态。裁判还停留在刚刚劝说程木的这件事上，听到程木的声音，他才转过了头。 比试程木赢。 程木这才点头，然后去休息室换衣服。换好衣服出来，围在这儿的人姿势还没有变呢，程木却不管这些人，十分高深莫测地走到秦冉那边。 秦小姐，我打得怎么样？ 他挠了挠头问道。秦冉懒洋洋地坐在横杆上，看到他来了，伸手一撑，直接跳下来往回走，说： 也就一般般吧。 程木点点头。 我知道了，我会更努力的。 两人一边说话，一边往古堡的方向走。施立明也拉了拉帽子跟上来。三个人来得突然，走得也更加的突兀，没有什么大风大浪。若不是杰瑞还十分惨淡地躺在地上，所有人都会觉得刚刚那是一场幻觉。好半晌，执法堂的那个裁判终于回过神来，拿出手机给庄园的医生打来电话，然后蹲下来看杰瑞的伤势。 你还好吧？ 杰瑞终于撑不住了，他缓缓地摇了摇头。 妈呀，人好恐怖。 人群中也渐渐有声音传来，大家面面相觑的，不太敢接受。有人吞了一口唾沫说： 半个月前他不是被我们虐着打吗？也不像是隐藏实力。刚刚这 洛队。 刚刚那个裁判看向洛队，声音严谨道： 你要是跟杰瑞对打，能在几招之内把杰瑞打成这样？ 洛队是执法堂除了杜堂主之外最厉害的一个人，在整个庄园能够打得过洛队的也屈指可数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当初杜堂主让洛队去跟着采购堂保护秦冉。 不确定。 洛队收回了看秦冉他们方向的目光。 但没有程木这么快，他身法诡异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要是我跟他对打，也只是五五开，胜负未知。 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再度陷入了沉默。半个月前，明明随便一个人都能虐得程木，这才多久就能跟庄园前十的高手打个五五开？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？程俊给他开小灶了？ 施立明不是说，秦小姐一直在训练程木吗？ 有人弱弱地开口道。众人沉默了一下。程木打完的时候确实走去了秦冉那边，还询问他自己打得如何。秦冉跟施立明对于程木的比试结果也没有半点的惊讶。 可秦小姐那样不太可能吗？ 这人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洛队就摇头，他目光深沉。 他的身法确实成秦小姐那一脉。 上次去停机坪基地，我见过秦小姐出手。刚刚施立明全身包裹来着，我估计也是受到了训练。大家加油吧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。今年所有人都要面临两个劲敌。 洛队说完就转身回执法堂，剩余的人在后面半晌回不过神来。别说执法堂的那个裁判，连杰瑞也忘记了疼痛。 那秦小姐是不是很厉害？ 所有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因为秦冉那样子确实看不出来，但按照洛队说的，恐怕有 80% 的可能。不管秦冉实力如何，程木确实是他打造出来的。一开始他们只是把秦冉教程木这件事当成了一个玩笑，经过洛队的梳理，除了秦冉好像也找不出来第二个人了。这才半个月就能把一个弱鸡教成这样的地步，那再过半个月，程木是不是都能跟程水对打了？程木都能变得这么厉害，那若是教的是自己呢？听洛队说的，施立明好像也在被训练中。在场的每个人训练都很努力，还有人会去打黑拳，可见大家对实力的渴望。连程木都能变得这么厉害，那若是教的是自己，所有人光是想想，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。可是想想之前程水让他们跟秦冉时，他们一个个都推拒，一瞬间沸腾起来的血液又瞬间冰凉了。从今天这场比试开始，庄园的这些手下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佩服秦冉了，而不是在碍于程水、程火这些人的威压。情报堂，程火还在研究那串代码，一边的唐青也打开了电脑。她身材比一般花果女人高大，1.78米的个子，一头金色的头发，五官深刻，如同国际杂志封面的超模。情报局很多人的电脑上都分配了一段代码，此时还有人站在程火跟唐青的身后看两人的操作。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成功？ 有人小声开口，另一人点头道， 应该会的，唐小姐很厉害，还有她叔叔提供了几个突破口给了程火先生思路。 言辞之间对唐青的敬重可以看见。几个人讨论之间，程火直接把模拟软件发给唐青， 你试试利用终端运行。 他电脑右下方有一个缓慢的进度条，已经到了 71%， 还在增长，不过增长的十分缓慢，上面倒计时显示还有5天。唐青接受了程火发过来的代码，他跟程火研究半个月，终于有了很大的进展，按着键盘的手都在微微的颤动。 唐小姐，这次有几成机会？ 情报堂的一个人低声问道。 9成。 唐青打开模拟器，敲了几串代码，屏幕迅速出现了加载中3个字，进度条飞快地运转，很快就到了 99%， 连程火也把椅子蹬过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唐青的电脑。 唐小姐，你成功了，真的超强。 一人压抑着声音开口。唐青冷艳的脸上终于多了一丝笑容，他手搭在键盘上，微微侧着脑袋，嘴边还有一丝轻狂。 我叔叔也说过，这个管理程序不难，大家都有功劳。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卡在 99% 的进度条没有在下一秒到达 100%， 而是在短时间内崩掉，重新退出了模拟器。唐青略显得意的脸上一愣，然后迅速坐直。 这怎么可能？ 他又连续试了好几遍，都是这个结果。唐青放在鼠标上的手僵硬起来。程火也没有太意外，他靠在椅背上看向唐青。 你叔叔他有时间跟我们见一面吗？ 唐青摇头。 不知道，我晚上再问问他。 希望有机会。 程火抿了抿唇，思考了挺久才出声道， 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跟老大说一声吧。 下午秦冉没有再特训程木，而是让程木跟施立明对打，自然的也给了规定，程木不能还手。他也没练字，就在书房找书看。程俊这边的书房的书特别齐，一排全都是略显残缺的古董书，他没有碰，只在后排找那些原文书，还真给他找到几本外界绝版的原文书。程水偶尔会进来汇报，办晌午的时候，程水带着唐青进了书房，这也是唐青第一次进这栋古堡。他在庄园待了这么长时间，所有人都告诉过他，哪里都可以去，唯有这栋古堡他不能靠近，只有程水他们可以来去自如。两人进去的时候，程俊在帮秦冉拿最高书架上的那本书，唐青愣了一下。 你研究那小孩如何？ 程俊把书随手递给秦冉，然后往书桌边走。秦冉拿着一本书，靠在最近新添的沙发边，挑眉替程火回，完全没有头绪。唐青皱了皱眉，没开口，内心却是很烦。他最厌恶的就是这种明明不懂却非要插一句找存在感，觉得自己很懂的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